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任日轩，来自北京小学通州分校。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黑暗中的富兰克林》的故事。小乌龟富兰克林竟然最害怕的是钻进自己的壳里在黑暗中睡觉，这简直太可笑了。但笑过之后，我也在想，我在生活中也有好多害怕东西，比如会怕高，会怕黑，会怕毛毛虫。怎样面对这些害怕的事情，还能克服掉这些恐惧呢？小乌龟富兰克林告诉我了，你是不是也想知道呢？快来听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加拿大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波莱特·布尔乔亚和布伦达·克拉克，是由白欧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黑暗中的富兰克林》。小乌龟富兰克林会很多很多的东西，它呀可以从很高很高的河岸上咕噜咕噜滑下来，它会数数，数123，也会数321，它会拉拉锁，也会系扣子。可是富兰克林害怕小小的黑黑的地方，这可就麻烦了。因为富兰克林是只小乌龟，他最害怕钻进他那小小的黑黑的壳里，所以啊，富兰克林从来不把壳穿在身上，他总是用一根绳子系在乌龟壳上，然后拉着他的壳走来走去。这真奇怪，对吧？每天晚上啊，妈妈都会用手电筒照亮富兰克林的壳里，对他说，你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可怕的。妈妈总是会这么说，因为妈妈什么都不害怕。可是啊，我们的小乌龟富兰克林总是觉得他的那个乌龟壳里小小的黑黑的，里面肯定住着一种毛茸茸滑溜溜的东西，说不定啊还有小怪物呢。于是啊，富兰克林只好去找他的小伙伴来帮忙。他在丛林里面走啊走啊，当然是用绳子拖着他的乌龟壳走。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了小鸭子。富兰克林问 小鸭子，我害怕小小的黑黑的地方，我不敢在我的壳里睡觉，你能帮帮我吗？ 小鸭子呢，它嘎嘎地叫着说， 我很想帮你，比如说我吧，我最怕很深很深的池塘，虽然我会游泳，但我还是害怕。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带上游泳圈。对了，我的游泳圈能帮上你的忙吗？我可以把它借给你。 可是小乌龟富兰克林摇着头说，不能，因为我不害怕水， 小乌龟富兰克林又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就碰到了狮子。狮子先生可是丛林里最厉害的。富兰克林问： 狮子先生，我害怕小小的黑黑的地方，我不敢在我的壳里睡觉，你能帮帮我吗？ 狮子呀，一张嘴就用很大的声音说话。 哦，我很想帮助你，我特别害怕噪音，害怕很大的声音。可是我自己说话的声音就很大，所以在没有人的时候，我就会偷偷的戴上个耳罩，把我的耳朵给遮起来。我的耳罩能帮上你的忙吗？我可以借给你。 可是富兰克林又摇了摇头。 哦，不能，我不害怕噪音。 富兰克林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他碰见了一只小鸟。富兰克林问： 小鸟，我害怕小小的黑黑的地方，我不敢在我的壳里睡觉，你能帮帮我吗？ 那只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说： 我很想帮你，我就最害怕飞得太高，因为太高的时候我会头晕，我还害怕从高高的天空上摔下来啊，所以在没有人的时候，我就会偷偷地打开降落伞。大家都不知道会飞的鸟还会害怕高空，我的降落伞能帮上你的忙吗？ 富兰克林的头都快晕了。 我不能，我不怕飞得太高，也不怕头晕。 富兰克林继续地往前走，还是拖着他的乌龟壳。他走着走着就碰见了北极熊。哦，丛林里也有北极熊吗？没关系，这是在故事里面，在故事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富兰克林问北极熊： 哦，北极熊，我害怕小小的黑黑的地方，我不敢在我的壳里睡觉，你能帮帮我吗？ 北极熊的个头比狮子还要大，它站起来的时候简直像一座白色的山。北极熊说： 我很想帮你，我最害怕在寒冷的晚上被冻成冰块，可我是北极熊，我就生活在到处都是冰块的地方，所以没有人的时候，我就会穿上很暖和的羽绒服。哦，我的羽绒服能帮上你的忙吗？ 富兰克林摇了摇头。 不能，我可不害怕在寒冷的晚上被冻成冰块。 富兰克林牵着他的乌龟壳走了很久很久，他走得又累又饿了。他最后碰见了妈妈。妈妈说：哦，富兰克林，我可真怕你迷路了。富兰克林瞪大了眼睛。 哦，什么？妈妈，你也会害怕吗？我还以为妈妈什么都不会怕的。 妈妈笑了，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妈妈问富兰克林：哦，宝贝儿，有人能帮你的忙吗？富兰克林把乌龟壳放在地上，他跳上乌龟壳，一边比划着，一边对妈妈说： 没有，我碰见了一只害怕在深水里游泳的鸭子。 哦，是吗？ 然后我又碰见了一只害怕噪声的狮子。 哦，真的？ 然后我还碰见了 害怕从天上掉下来的小鸟，还有一只怕冷的北极熊。 妈妈使劲地点着头。哦，他们都有害怕的事情。 嗯，是这样的。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富兰克林今天特别的累，也特别的饿。他和妈妈一起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家。哦，当然他还是用绳子牵着他的乌龟壳走回来的。回到家里，妈妈让富兰克林吃了晚餐，虽然晚餐已经凉了，可是妈妈给了富兰克林一个很温暖的拥抱。然后妈妈把富兰克林抱起来，抱在怀里说，晚安宝贝儿。现在富兰克林知道他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了，那就是睡觉，要睡在他那小小的黑黑的壳里面。富兰克林把脑袋先伸进去，他好像真的看见了毛茸茸滑溜溜的东西，还有一只小怪物。可是今天富兰克林很勇敢地对妈妈说， 哦，晚安妈妈。 从这以后啊，每当没有人的时候，富兰克林就会偷偷地打开一盏亮亮的小灯，放在他的乌龟壳里面。这盏小灯把他的乌龟壳照得很亮很亮。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喂，小俊姐姐， 大耳朵， 你知道你们人类最早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们人类最早听说是猴子，后来 有尾巴， 好像变成了原始人。 嗯，没尾巴。 嗯，然后住在山洞里面。 嗯， 再后来嘛， 吃胡萝卜。 刚开始是吃生的 啊， 比如说抓住一只兔子， 嗯， 就生着吃了。 带毛？ 总得把毛给揪了吧。 哎，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让我们回到过去看看吧，说不定那个时候是我们兔子吃了你们原始人。 不可能，你们兔子根本不吃肉。 哼，到熊伯伯那儿。 对，熊伯伯商店里有时空穿梭机。 对。 熊伯伯，我们想借你的时空穿梭机用一下，可以吗？ 哦，可以，没有问题。 我们想穿越到，大耳朵，穿越到什么时候来着？ 穿越到原始人的年代。 啊，对对对对对， 可能距离已经有几百万人，几百万年了。 洞穴里的那种，穿个小皮裙子啊， 对对对对， 吃生肉，说不定还不会用火的原始人。 哦，好的，没问题。来，稍等啊，这台机器，时光穿梭机，我刚刚给它做完保养。 我们怎么用啊？ 是这样的，你看啊，我打开这个小柜门，你进去就行了。 我们就进去？ 我们就进去嘛。 当然了，难道你们不想进去吗？ 大耳朵，我们要不要进去？ 我们想回到过去，当然要进去。 那好吧，熊伯伯，那我们进去了，你轻一点按按钮啊。 好的。 请进。哦，再往里进一点啊。 太挤了太挤了。 好的，关门了啊。咦， 我的尾巴。 哎呦，好黑呀。 抱歉抱歉， 你这么短的尾巴还能挤住。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二一。 啊， 小心姐姐。 你先出去。 我先出。 你先出。 好的。哇，这是一个大山里呀、啊、 这山上好像连棵树都没有啊。 有人吗？ 喂， 没有人， 没有人。 那有个山洞，快看了 啊，快看快看。哇，山洞里好黑啊。 哎，你有带手电筒吗？ 用手机照照吧。 啊，好好。 这到底是什么时代呀？哎呀，好，你看，这个洞的墙壁上好像还有画儿啊。 对呀，你看，长长的耳朵， 小小的尾巴， 啊，两个大牙齿， 还拿了根胡萝卜。 是我吗？ 他旁边那个穿了个裙子， 戴着个眼镜， 扎了个辫子。 是你吗？ 闹了半天，咱们俩是。原 始 人， 我是原始兔， 我是原始人， 我是原始兔， 我是原始人， 我想回去了， 我也想回去了， 熊伯伯 啊。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为了帮助呱呱更好的理解应用题，老师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说商场里边啊开冷气，要求室内外的温度温差是4度，那么请问当室外温度是24度的时候，室内的冷气应该开到几度呢？ 20度。 正确。那如果室外是14度呢？ 室内就是10度。 很好很好。那如果室外是4度呢？ 都这么冷了还要开冷气吗？ 呱呱今年5岁了，每次他见到叔叔的时候都要让叔叔请他去吃快餐。有一天他又缠着叔叔，叔叔就逗他说，嘿呦，怎么每次都是我请你呀？你什么时候也请叔叔吃一次啊？这个时候呱呱把头一仰，大声地对叔叔说， 等你叫我叔叔的时候我就会请你。 呱呱正在上幼儿园大班，课堂上老师问他，小朋友们谁能回答孔融他为什么要拿最小的梨呢？呱呱站起来马上回答老师说， 拿小的就可以很快吃完，可以再吃第二个。 星期天妈妈带着呱呱到公园里边去玩，他们看了很多小孩在吃冰淇淋，呱呱就对妈妈说， 他们在吃冰淇淋呢，吃冰淇淋牙坏肚子疼，我不吃。 妈妈心想啊，哎呦，这孩子还挺懂事的，于是就对呱呱说，哼哼，你今天表现呀真好，妈妈准备要奖励你，说你想吃什么？ 冰淇淋。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红黄蓝防化幼儿园的董新之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谁的尾巴长。 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红色的尾巴长，